翻嚟老細獨女，我係阿文。 我係奶昔， 我係毛毛， 我係 Michelle。 其實而家啲中坑都好正噶，我成日都遇到嘅，其實。不過 我慢慢都愛上咗中坑咯。 傻咧？ 哎呀！ 你嫲嫲幾多度春啊？ 嚇！你話俾你頭先佢話 係你嫲嫲， 我以為佢話佢麻麻地，原來佢你話你嫲嫲。你慢慢， 慢慢，慢慢噶， 慢慢，慢慢， 我聽錯，聽錯， 你慢慢，我慢慢地愛上中夏， 我以為你麻麻都愛上中夏， 係咯，我真係聽 錯，唔好同我哋爭啦，唔 該，係呢個市場冇乜嘅， 慢慢唔該，俾條生路行下， 我哋未有中 夏，慢慢地愛上咗中夏，係啦，愛上咗白叔叔，係啦， 喂，咁有樣嘢可以介紹俾你喎，喺日本咧，依家有個新興嘅活動叫出租大叔活動。你知唔知道我都知道其實我喜歡韓國 的歐巴 歐巴你 是歐巴出了歐巴 喂不是我們剛才說喜歡中坑 中坑還是歐巴都是中坑歐 巴其實 歐巴我聽過都是韓國的中坑 大一點才叫歐巴是吧中坑不是叫阿德斯嗎 你 是但啦， 是但啦， 其實你哋都唔識㗎。 其實我真係唔識，因為但係咧，通常咧，即係我身邊有啲韓國朋友啦，咁其實我哋都會私底下係惡霸嘅。 哦、你哋唔係話見到面就問啊邊個年紀大啲就嗌惡霸？ 我直接問人哋年紀大，咪望就知嘅咩？我望知道係咩年紀啦。 咁你要？你要睇嗰個人好明顯係大過你先知， 咁可能睇得出嘅，係 啦， 不過我哋自己，即係我哋自己私底下 咁嗱，不如我哋入正題啦。出租大叔有咩咁吸引先？ 出租大叔就係 咪平啲先？ 其實唔貴喎，好似係唔知一千日元。 我但係包啲咩嘅先？ 其實就 攬攬石石拖手行街。 嗱，佢咧就冇講話包攬攬石石呢樣嘢嘅，就可能係陪你去下街啊， 傾心事 啊，傾下心事啊咁樣。 我最中意同人傾心事嘅， 因為有啲人就係覺得大叔啊，人生經驗豐富，而且即係識得多嘢啊嘛，同埋成熟啲，咁你會覺得係有一種嘅 安全感、 可靠啊、安全感喺度咁樣樣。 技巧夠。 系啦， 技巧够，好快快添 ，sorry， 技巧够，其实我想知道咩技巧呢其实， 梗系沟通技巧啦，沟下通下， 咁啊系咯，食完多你食米系咪先？ 咁又系，咁又系，初初几时都觉得嗰啲中虾真系好吸引 嘅，系啊，我都就嚟系噶啦，其实。 你都可以試下做出租大 叔，香港冇乜市場， 租自己去。 香港真係 唔係喎，其實香港可以開發， 其實可以開發嘅。你咪吸引一啲其實可能係其他國家嚟嘅人咯，係啦，你唔一定要做翻本土人嘅生意。 即係你個意思係我哋啲香港啲中坑可以吸引其他 國家啲？唔係啊，即係咁樣樣啦。你租自己出去，咁其實可能係其他國家嘅人嚟咁租你咁樣樣啦。係啊，即係好似 即係淨係做旅客生意咯。 都可以， 其實你好都係咁樣，係啊。其實你依新興市場嚟噶嘛， 係 係啊。又唔係貴喎， 咁好啦，等我整整容先。 其實咧，我想咧， 搞佢先，等我搞佢先啦。 你中間係好有內涵嘅，有啲 好有嗰種男人味咯。 我係鹹嘅，我知。 唔係，我諗係男都鹹， 內在都鹹， 內外都 OK 嘅。 即係同埋佢一種有時嗰啲可能啲滄桑感啊， 即係楊過斷咗隻手嗰隻 feel 啊。 係，即係你明明真係好。很吸引， 有歷練啊嘛！ 即係有時你望住啲靚仔，覺得屌好似未戒奶咁樣。 但係如果極靚仔又極靚仔嘅靚仔同一個中坑普普通通嘅，你揀邊個？ 咩啊？ 如果你話好靚仔嘅， 咁梗係揀中坑啦。 都揀中坑嘅你。 咁梗係啦，啲靚仔即係你冇咁樣，即係你 唔係靚仔喎，係靚仔喎。 靚仔嘛， 靚仔嘅靚仔喎，即係年紀細嘅， 即係小鮮肉啦，係咪啊？ 係小鮮肉，小鮮肉同埋中坑，你都揀中坑。 梗係揀中坑啦。 你都是喜歡有歷練、有技巧那些 的，那當然啦，即是你和那些小鮮肉都要教他嘛， 是不是普遍你的朋友都是這樣選擇？因為呢我知道有些女仔是會選一些她喜歡教一些年輕 人，因為我以前拍拖那些都是很小個，我覺得是臭仔這樣，但我經常都覺得那些有些即 是她要臭回你，即是臭回你照顧你的， 即是其實小的意思是真的年紀小過你，還是因為其實她的思 想各 樣的年齡和心心路嗰個都係咁， 即 係 唔成熟咯。 嗱其實有一個好極端嘅例子嘅，鄭伊健，佢真係內裏係真係永遠都唔大嘅， 整呢件，但係佢個外表嗱滄桑啦，好靚仔啦 ，man 啦，係咪啊？但係你一同佢相處咧，你會發覺哇，真係細路仔一個。 你識佢嘅？ 即係未貪玩，即係未玩夠啫嘛。 傾過下偈啦。 我真係如果幫我揀， 但即係呢件你得唔得？ 梗得啦， 梗得啦， 我認真， 乜都係 big boy 咯，大男孩咯。 我真係中意任達華呢一類型喎，即係好。好有味道嗰種感覺咯，或者係即係你話嗰個咩啊？梁朝偉嗰種。 今晚十一點你要去邊？咁樣 咩？係 咪喺度巴士？反而我中意周潤發嗰啲咧，都係發哥。發哥好有人情味啊！發哥，發哥係即係 有親民， 有親民，有人情味，有冇架子？係啦，任達華我都好中意嘅。其實我中意佢嗰種滄桑嗰份感，嗰種感覺係啦。 出租大叔，如果有咁多个俾你拣就， 我拣任达， 咁就唔知点拣啦。一号 有一个， 一号任达华， 定系第二 一号任达华，二号 梁朝伟， 系啦，方玲几多岁？ 五 X 咁样咯。 啊，我真系要考虑下拣系做啱先， 系啊，即系佢会有个 咁你破产都唔得啲。 你 嗰破产 话慢慢咩？ 慢慢喜欢上， 慢慢喜欢，但系而家谂下任达华。周潤發，哇！我真的覺得我應該要揀一個。 其實香港有啲咁吸引嘅男人嘅咧，其實係咪有中文嘅咧？ 有啲冇啊？ 但係我話俾你聽啊，人咧冇人就無緣人嘅，佢係得呢個外表或者佢呢個咁嘅滄桑咧，佢任何人性格都有呢樣點嘅。即係話你見到嘅呢啲咁好，咁梗係當然難揾啦。可能幾萬人裏邊先得一兩個，咁你但係。其他嗰啲你都要揀噶嘛？ 即係咁講，如果譬如出租，即係假設香港啲咪出租大叔啦， 因為你俾錢噶嘛。 跟住有時你買，如果真係，就算佢唔同你拍拖，唔同你咩發展都好，你真係同佢傾偈，你都覺得好正咯。 所以咪有呢個行業出現咗咯。其實唔係話純粹係女性去出租大叔，即係可能喺日本都會有啲可能係年輕嘅男性啊，都會出租大叔。 男都有㗎。 係啊，即係其實未必一定係佢想有嗰種關係。其實係 可能解悶 啦，揾人聽下傾訴啊，即係好似有啲男仔咁樣初出茅廬咁樣，其實可能佢唔識得點樣樣係啦，喺職場上邊溝通啊。 其實我都有聽過你呢個報道嘅，因為銀座嗰邊咧，就嗱呢個出租大叔咧好出名嘅，係啦，報紙都有報道過。 誒，就係嗰個啦， 係啦，就係嗰個啦。點解出名到咧？係 如果係大家見到嗰個嘅話，其實佢個外形都 OK 嘅， 過得去嘅， 係真係唔錯， 過得去嘅。但係一定係因為佢所講嘅嘢風趣啦，或者佢叫做咧係真係入到心啊。佢即係你好想去聽佢講嘢啊。就不是他的外表、你說男仔去找啲女仔、都會是因為可能他外表，但是如果是呢個男，如果你找男仔做聽你的對對象的話咧，咁實真係佢要有少少 feedback 啊，你先至會吸引。 咁可能樣樣都即係散發都掂掂地咁樣，因為你要同人哋傾，你可能要好多嘢都識少少，識少少。 咁當然啦，咁你係靠呢樣嘢嚟揾食噶嘛，係咪先？如果唔係嘅話，你點會有生意呢？ 不過佢係你話先嗰個話好出名嗰個係日本人嚟㗎， 日本 係啊，即係認真。如果我哋香港都有個咁出名咁， 同埋有一個銀座咧，都有個女仔好出名嘅，就係佢又雖然佢係做小姐，但係咧佢又不談嘅，佢唔講嘢嘅，佢淨係喺張紙度寫，跟住對面嗰個又寫，佢個技術咧可以高到咧係用紙同筆寫咧可以令到個客咧喊嘅。即係感動到喊嘅，佢可以咁樣 即係其實見到面就係用紙筆嚟溝通， 紙筆嚟溝通嘅。 但係因為可能睇到表情啊嘛，有時你表情 都 係嗰動心個感覺， 可以真係令到個個客都可以喊嘅。 其實佢因為係入到你個心啊嘛，佢知道你講，佢知道你個歷程之後咧，佢就可能講啲勉勵嘅説話，可能係 中到 point 咯， 下下中 point 咯。好多時點解你會成日覺得個男朋友或者女朋友咧唔瞭解你咧，係因為佢中唔到你個 point 啊嘛。佢唔了解你係因為佢，就算佢聽到你故仔，可能佢都唔中你個方啊嘛，你明唔明啊？ 同埋係有陣時候，可能你同朋友傾訴咧，你有時候啲嘢咧係講唔出㗎，即係總之係好熟都好啦，你講唔出，你反而揾一個陌生人 係啦 去傾咧，你又反而可以好暢所欲言咯，即係樹窿咁樣樣咯，係。 有陣時咧，更加咧就係對方反而估到你。想講乜，或者係估到你下一步想講乜？ 因為佢唔識你啊嘛，佢又唔知你過去，又唔知你背景啊嘛，佢單憑你講嗰件事而去俾， 所以嗰個人咧都有要好有修為先得。 哦，係啊，係啊，修為有內涵， 即係要有天嗱，其實要有天賦嘅。 你不是只是讀書，你不是只是學了嘢知道，喂，你講化妝扮靚，咁我又學化妝扮靚，咁我就可以同你有多啲嘅傾，機會是大了嘅，但是不會話入到去你的心嘅，因為我可能那個人都要即係天生要有啲sense，譬如你講的呢句説話，你對眼有啲咁嘅眼神咧，咁就係代表你講呢句説話其實有隱晦嘅，咁我就會問你呢句説話後面嘅嘢啦，你就捉到 point 啦。呢啲就係微表情、微觀啦。 哇！ 係啦，呢個心理學上面 嘅潛修嘅一部嚟， 開發自己啊！ 我有睇好多 書嘅，或者你幫我哋開發一下啲。 你哋开发啦，我哋所有嘅听众都系男听众，我开发嚟佢哋把鬼咩？ 都冇啲咩讲住去感，即系感受。 你哋唔去，你哋唔去啫嘛，有噶。 系咩？ 我有网聚噶，你哋唔去咋？有好多啲优质嘅。 我都冇通知我噶喎，有朋。 我点解要通知你啫？你自己问阿 Alex， 同埋你上去我哋巴台个网度睇，有网聚有Facebook， 你有冇 Facebook 先？你 Facebook 都冇。你讲咩咩 ？Oh my god！ 你依个 而家你依个年龄玩 Facebook 啦， 咁系玩咩啊？咁系玩咩啊？ 唔系我都玩 Instagram 嘅。 嗱，我谂住都用书信噶啦。 系飞鸽传飞鸽传书系嘛？ 系啊，或者可能我嘅邂逅咧，喺呢个录音室附近邂逅咧，可能就一下。 捉電一下我以為你 搞掂， 一下我以為你趴低咗，一下仆街， 係咪撞啊佢啊？係 嗱，唔緊要噶，我仆咗喺度，竟然嗰刻就你冇事啊，哇！ 扶你起身， 跟住就嗰刻就咦咦咦，打架就一電，好正啊！ 只曱甴跌咗喺度，你冇事啊？扶只曱甴起身咁， 反咗肚啦，已經冇事。 有咩住人工呼吸啊？咁 配只曱甴，算啦。咁仲有咩讲啊？我哋人夫唔系出租呢个大叔，系咪？ 如果有机会你哋去日本，你 会 出租？ 其实咧，认真咧，我希望如果系香港系真系有呢啲就 O K 咯，因为成日本咧你沟通唔到啊，即系你日本人讲嘢系 sort of 咩？诶，哦。嗯，我得。 唔 係，如果喺溝通到嘅情況下咧， 你呢個扮相咧係講緊咧啲做傾生意嗰啲係咁，但係真係如果喺真係傾談啊嗰啲真係佢哋即係訴苦嗰啲係唔會咁。 係咪啊？會點樣㗎？先咩先啊？ 嗰啲日本人唔會咧，我覺得啲男人都會喊嘅，所以可能係對住嗰個阿大叔面前咧，即係時講起心事真會喊。 其實咧嗱。大叔這個的修為呢，其實應該是要我們香港有很多人都要有的，就是我們的社工啊，他們是應該要這樣做的，你明白嗎？ 即是他們的身份就應該是 因為他們真的要去感化一些人，或者是真的要去令到一些家庭呢和睦一點嘛。 咦，其實我們這個職業的社工可以做出 場去過去要培訓即是要練回這些這麼可以感動人的東西。我們香港的社工呢真的那個工作的量都是挺大的，咁當然你唔可能照顧每一個人，因為嗰個大叔係因為咧嗰個係我客， 因為你俾錢， 你俾咗一個鐘頭，咁我個鐘頭咪陪你傾偈咯，咁樣嘛。但係你講緊如果我哋嗰個社工咧，佢有冇咁嘅修為先？嗱，我好老實，一定係每個個有嘅，而且好少人係會真係講到可以令到人哋感動啊咁樣。如果你真係可以令到一個暴力家庭感動嘅話，其實你真係做咗件好事噶嘛。但 是 很老實， 你要長時間 跟進 課， 但是很老實，他們的身份，他們是一個社工，如果我告訴你我是一個社工，你是破碎家庭的人，那我來到開導你，那你會封閉自己的， 我會啊。 但是如果你出錢去那個大叔那裡，大叔可能收穫比較少一點，可能他都可以捉到你，因為你會主動講我的不幸啊，講我的憂慮啊出來嘛。所以其實那個身份不同了，可能那個效果又不同的，但是現在香港的社工呢是都沒有他的修為的，一定是太公式化了，所以我都勸喻，如果真的職業上有這樣的需要呢，其實真的要去學多些心理學，其實他們會有學的一定，但是他平時用不用到是一件事， 同埋因為他們真的要處理的事太多了， 是的，因為他太重要了。你見近排呢是很多了很多呢，在街道不知道怎樣罵人啊打人啊去斬人啊 係咪又鬧交？你早排咪啱啱有一個咪醉酒鬧事，跟住又開槍嘅。 係啊係啊， 係啦，又癲到開槍噶嘛。基本上你當然你社工唔可以照顧曬所有人，但係你話如果你嗰個功力啊可以係深厚啲，你可以幫到多啲人嘅。咁啊，梗係最好啦！ 我頭先去到咁嚴肅嘅啲話頭， 係啦，太嚴肅啦， 大叔我嚟講啦，大叔， 唔係因為講緊大叔呢個工作咧係好有可為嘅，我都知道，同埋真係有一啲我哋香港嘅職業咧，真係需要有嘅，佢哋嘅知識啊，或者佢哋嘅技巧係需要有嘅。是就反而就話有啲工作其實如果大叔去做咗，我哋香港社工可能會幫到好多人嘅。 嗯， 但係而家咧就係我哋有一啲稱職嘅社工啦。 嗯， 好老實。咁但係當然呢個職業其實係偉大嘅，都係值得讚揚嘅。但係好老實，佢哋嘅工作量大啦，亦都就係話佢哋可能個訓練不足啦，即係話高手在民間啊。唔系你，唔系话喂你工，喂你工程师应该识晒所有嘢啦，但系可能一个鸭寮街嘅嗰个砌电脑嘅嗰个可能叻过工程师都未定。 系啊， 所以人哋话有穷富子出身点解咯？其实 系啦，我哋过其实过晒钟噶啦， 系咩过钟啊？ 过钟啦， 我哋系要下集再见啦，你哋睇下会唔会上嚟啦？其实真系系咪真系想我喺度？ 点解啊？我想喺度，有个男仔喺度几好， 几开心啊！ 好啦，咁睇下下集见唔见我啦，拜拜， 拜拜。